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播出。上海浦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敢为先锋的昂扬斗志，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来看，西藏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一幅乡村美、产业旺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雪域高原徐徐展开。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来看，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乡村，助力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各地压实责任，严守疫情防线，全力做好居民生活服务保障。 阿富汗塔利班逼近首都喀布尔。 美国开学季疫情反弹严重，儿童确诊病例显著上升。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支持浦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锐意进取，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出台，浦东新区被赋予了新的重大历史使命。如今的浦东正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敢为先锋的昂扬斗志，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 十四五开局之年，浦东新区再次创下多项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个原油期权推出，全国第一个智能治理平台开始打造，全国第一家金融数据港开建。一个个第一的背后，是不断探索前行的浦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鼓励浦东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在他的亲自推动下，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落地生根。如今，两种撒播各地，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从浦东复制推广至全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历史使命，希望浦东在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经济循环畅通，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十四五时期啊，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许多新情况、新任务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办，需要浦东继续勇当开路先锋，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举措，破解制约发展的藩篱，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 从成立之初的追赶者到先行者再到引领者，浦东再次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是中央赋予浦东的首个使命。如今围绕着改革系统集成、制度型开放，浦东改革探索全面提速，100条450项改革开放任务正在加紧实施。一业一政改革是浦东新区改革系统集成的重点之一。作为浦东首创的改革举措，今年6月底再次实现突破，25项国家级事权、29项市级事权授权给浦东，改革试点扩展到31个行业，一个跨国家、市、区3级的行业综合许可制度在浦东新区全面建立。 原来呢，企业可能要既要跑北京，还要跑市里，还要跑浦东。那么通过我们这项改革呢，那么他只需要告诉政府我是谁，我要干什么，实现了我们制度供给的精准集成，协同高效。 改革的突破激发了企业创业的热情和活力。今年上半年，浦东新增各类企业1.8万家。在一家新开业的科技孵化器里，记者看到17家新入驻的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已经展开了试验。 如果说因为一个证照的问题迟迟办不下来的话，就会影响他们的实验，会影响他们这个研发的周期。如果你效率快，那创业这个心态可能就更好。 如今，一系列纵横连贯的改革举措正在浦东不断推出，探索试点商事登记确认制和市场准营承诺集入制，制定浦东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按程序赋予浦东在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方面更大自主权。 把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基层的市场需求相结合，把国家的批量总的授权和地方积极探索相结合，把长远改革目标和阶段性的改革突破相结合，打开更大的改革空间，形成更强的发展动力。 对内加快改革系统集成，对外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浦东正加快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全面拓展，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商事争端解决等领域，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建立全球高端人才引进直通车制度。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开放举措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纷至沓来。上半年，浦东新区吸引十道外资超过50亿美元，新增14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5家持牌类金融机构。 我们将坚持以实干业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厚望重托，强化闯的勇气、创的智慧，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加快把新蓝图、作战图变为实景图，奋力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日播发长篇通讯《乘风破浪开新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十四五”稳健开局纪实。文章指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疫情防控、可经济社会发展，引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伟大进军中迈出稳健而坚实的步伐。文章强调，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有中国共产党人昂扬奋斗的精神，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底气所在。 西藏曾经是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9年底，西藏历史性的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如今，一幅乡村美、产业旺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雪域高原徐徐展开。 在西藏林芝嘎拉村，这几天村民们正在对山桃树进行剪枝养护。这270亩桃树是村里的致富林，每年桃花漫山遍野的时候都能吸引众多游客。今年上半年，全村旅游收入就达到780万元。 以前的桃树呢，就是全中砍下来烧饭，后来呢，我们修复生态。2015年呢，我们的旅游的基础设施全方面打造。现在的收入呢，2015年以前的10倍。现在呢，全中都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些年，嘎拉村村民靠着桃花节分红、土地流转、种植养殖、跑运输，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3万元。眼下，他们又开始研究旅游的提质升级。 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精品民宿、网红打卡点，让我们的游客可以春季赏桃花，夏季搞采摘，秋季然后冬季可以赏民俗。 农旅融合，绿色发展。如今，在西藏还有很多像嘎拉村一样的雪域山村，成了令人向往的桃花源。 随着2019年西藏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区正把产业兴旺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大力发展文化旅游、高原生物、绿色工业等特色产业。青稞是西藏的优势特色产业之一，通过推两种提单产，2020年西藏青稞每亩单产由和平解放前的80公斤左右提高到380公斤。以前青稞只能用来做糌粑酿酒，如今通过全产业链发展，青稞的加工转化能力大大提高，研发出了青稞饼干、醋、啤酒等80多种系列产品。2020年，青稞加工企业已达52家，产值数十亿元。 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青稞汉堡，已经成为西藏航空食品，非常受欢迎。我们的好几个产品工艺都有自己的专利。 如今西藏农牧业以青稞、牦牛、藏猪、藏羊、奶业、蔬菜、饲草七大产业为重点的7+N产业发展格局已经形成。2020年，西藏共有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2家，农牧民专合组织超过10000家，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57亿元，比2015年末翻了一番。农牧产业支撑农牧民增收的态势日益明显。 我和丈夫加入了合作社，现在一年收入有5万多元，摩托车很快就能换成小汽车了。 据统计，202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598元，近5年增速保持在13%左右，位列全国第一，是自196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135倍。不仅收入增加，今天的西藏农牧民居住的环境也在持续改善，西藏乡村从里到外焕发生机，乡村振兴根基不断夯实。 绿色是全面小康的鲜明底色。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乡村里的绿色农业和山美水美的好生态，带给乡亲们实实在在的好生活。 绿色农业推动乡村振兴。四川三台县福城村通过麦冬、玉米、苦瓜等作物套种，打造绿色循环农业，帮助村民增收。广西泉州县毛竹山村用原生态模式种植葡萄，树下有行间生草，葡萄园里养鸡鸭，再加上统一的技术和管理，种出的葡萄有卖相，口感好，品质高。 依靠这个葡萄的收入，你看家家户户都建起了这个小楼房，现在道路也修好了，整个村的环境也好了，干净又漂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甘肃天水市苏湾村把旧砖厂和周边荒地打造成小桥流水、水车民居的民俗田园综合体。重庆北碚区东升村、云南丘北县仙人洞村结合当地生态风貌，对乡村进行改造升级，发展旅游产业。 有机场了，还有这个高速路也通了，还有高铁站也通了，游客也就越来越多。人均收入到2019年的时候已经突破了5万，都得于我们对绿水青山的保护。 今年以来，天津市锚定双碳目标，在增加生态资源总量、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功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 这两天，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北京的碳汇审定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绿色生态屏障区内的近3万亩储备林进行二氧化碳吸收量的核证，待相关部门批准，就能作为可交易产品挂牌上市交易， 实现我们整个森林的它的生态价值能够转化为经济价值，可以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去丰富我们天津市的碳中和的一个实现路径。 2018年，天津市在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之间的736平方公里区域内启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如今，屏障区内昔日的荒地与厂房变成数万亩高标准稻田，绿树连绵成片，河道纵横成网，以水体、绿地、农田为代表的蓝绿空间，成为天津提高碳汇能力的绿色银行。 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造林绿化。林地面积得到大幅的提升，到年底呢将近19万亩多。目前呢，我们初步估算的是年碳汇能力是15万吨左右，对我们整个天津这个碳中和呢都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做好绿色加法的同时，天津市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天津以信创产业、生物产业和高端装备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天津不断巩固高质量发展之势。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等十条重点产业链，预计到2023年将带动重点产业规模达到1.25万亿元以上，为天津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下一步，天津将围绕完整、准确、全面的贯彻新发展理念这样一个总要求，就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等六个方面，我们确定了104项重点任务，推进它的落实落地，咬定双碳目标，倒逼高质量发展。 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一直是援疆工作的重点。近年来，援疆各省市借助各自市场资源优势，帮助新疆瓜果铺设了遍布全疆的收购网，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张张线上线下的销售网络，让来自新疆的瓜果享誉全国。 再有2个月，阿布多拉家的苹果就要成熟了。 苹果要卖到哪里吗？ 卖到很远的地方。 这么远呀？ 是。 5岁的阿布多拉可以清楚地在地图上指出距离自己4000多公里的浙江。眼下，浙江省对口援助阿克苏，家里常有浙江采购商来谈生意。 新疆的农产品，大家都觉得这个农产品很不错，然后热度已经起来了。 别看现在这些阿克苏苹果非常畅销，曾经也是销售困难，无人问津。 也遇到了一些销售难的问题，市民刚开始也不认这些东西。 为了打开销路，援疆工作团队围绕阿克苏苹果的特点，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果核部分糖分堆积成透明状的冰糖心进行品牌宣传，让阿克苏苹果在江浙地区逐渐有了名气。与此同时，在浙江建立了覆盖省内10个地区100家以上网店的销售网络。2020年以来，累计销售阿克苏包括苹果在内的农产品30多万吨，销售额近50亿元。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市场，有很多的力量的加入进来了，所以它市场就拓得很大了。那么现在也就不愁销了。 他们来了以后嘛，变化大，经济上也帮助，技术上也帮助，我们很满意。很感谢他们。 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在阿克苏投资，收购林果、鲜果再加工，形成公司加卫星工厂加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如今已经建成卫星工厂800多个，解决各民族群众就地就业1.5万人。 这里的工作是入库出口管理工作， 很多人喜欢吃我们的苹果。 那个阿克苏苹果，那个里面有那个冰糖心嘛，好吃那个。 苹果好。 非常好。 眼下不仅是阿克苏的苹果，吐鲁番的葡萄，库车的小白杏儿，库尔勒的香梨都在全国热销。在各援疆工作团队和当地共同努力下，疆外销售网在全国其他地区建立7个物流配送分仓，培育国内经销商代理商30多家，搭建了全国物流配送体系和销售网络。疆内收购网在林果特产地建成集收购、加工、交易、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农产品仓储、加工、交易、集配中心17个，辐射带动县乡村收购、加工服务网点300余个。借助这样两张网，在2018年以来，已累计带动100万以上农村人口增收。 各地压实责任，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牢牢守住疫情防线，全力做好居民生活服务保障。 江苏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均为扬州市报告。今天扬州主城区启动第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连日来，扬州市通过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解决部分群众的突发性、紧迫性生活困难，同时加强物资调度，优化查验流程，让民生物资加速进城。 通行比较顺畅，没有那么拥堵。这么多天下来了，都熟悉他这个流程，把什么材料都要带全的嘛。不然的话还有原路返回的。 目前扬州主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日进货量持续上升，主城区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我现在是在扬州主城区内的一家大型的超市，在超市当中我们看到呢，整个蔬菜水果肉类的供应量都非常的充足，同时超市内的购物的秩序也非常良好。 价格还是蛮公道的，蛮好的。 以前相比 差不多。 今天南京又有八例确诊病例符合条件转运至康复点，湖南张家界两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也在昨天出院转运至隔离点， 设了一个区域隔离14天，进行体温的测量，定期的做核酸的检测。 河南郑州明天将开展第四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目前当地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已经达到2232个，日检测能力45万例。 实验室的人员为3班倒，分成3个小组，每8个小时一组，24小时不停，及时的给大家发放出报告。 今天四川中风险地区清零，全省均为低风险地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3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1例。截至8月1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907例。截至8月1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4,438,000剂次。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是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美国抗疫真相之三。锐评指出，美国面对本土疫情失控，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有效的出境管控措施，放任病毒传播，严重威胁全球民众生命健康。事实表明，美国对全球疫情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最该接受病毒溯源调查的对象。然而，美国政客却极力栽赃嫁祸，转移矛头，向全球投放政治病毒。这让世界更加看清美式自私与霸道，看清美国一些政客对国际道义的罔顾以及对民众生命的漠视。锐评强调，人类本是命运共同体，美国政客应当立即停止政治操弄，回归科学抗疫正轨，展现出应有的道德良知，担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财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体系，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机制基本建立。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红莲大桥进入攻坚阶段。高180米的主塔开始上塔横梁拼装作业。红莲大桥全长2200米，是目前我国跨度最大的多功能斜拉桥，预计明年3月实现主桥合龙。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已经持续多日，昨天重庆潜江区30个雨量站降雨达到暴雨量级，为确保安全度汛，阿彭江流域电站水库群紧急泄洪。浙江杭州出现多处内涝，道路积水，消防部门展开救援，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降雨带有所南压，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起，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弱。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12期，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辽宁、陕西、浙江、天津、上海等地的乡村，看孩子们多姿多彩的暑假生活，老乡们有滋有味的文体生活，看公共服务如何惠及乡村百姓，改变乡村面貌。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之楚辞》将于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各篇章的演绎，展现中华民族绵延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勇于开拓的求索精神。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7点半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播出。晚会将通过歌曲、舞蹈、音乐剧、情景表演、跨屏联动等形式，与观众一起探寻七夕节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粹。 阿富汗塔利班14号宣布攻占了第19个省会城市。 阿富汗总统加尼则表示，要防止阿富汗国内出现更多伤亡。 从本月6号阿富汗塔利班攻下第一座省会城市以来，在大约一周时间内，塔利班已经占领了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19个省的省会。在塔利班称占领的城市中，卢格尔省省会普勒阿拉姆距离首都喀布尔仅约50公里。当地议员表示，塔利班已经100%控制了普勒阿拉姆，不少官员已撤往喀布尔。阿富汗国防部13号则宣布，在之前的24小时，政府军在南格哈尔、法拉和赫尔曼德等多个省份展开行动。阿富汗内政部部长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将努力回击塔利班。此外，有美国官员对媒体透露称，部分美国军队今天抵达喀布尔，协助美国使馆人员撤离。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使馆13号通知工作人员销毁敏感文件及电子设施。英国政府13号也称，接下来几天撤离大量英国驻阿富汗使馆的工作人员。针对目前的阿富汗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表示，应促使冲突双方恢复对话，并且应该提出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确保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拉夫罗夫还指出，要警惕阿富汗紧张局势的外溢风险。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533,8159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33,3094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659万，死亡病例超过62.1万例。近期美国疫情反弹严重，又正值秋季开学季，儿童确诊病例显著上升。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在7月29号到8月5号期间，美国共有约94,000名儿童确诊。截至5号的一周，儿童病例已占美国每周确诊病例的15%。然而，由于疫情防控遭政治化，口罩令等防控措施难以推行。 这个戴口罩的要求是违法的，是滥用权力专横的行为，我们不会遵守。我的孩子在学校不会戴口罩。 有儿童在我们的重症监护室里死亡。我可以告诉那些认为儿童不会感染新冠肺炎的人，这一周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就有儿童因新冠肺炎死亡。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加州北部的一所小学，一名教师也因为戴口罩问题遭到一名学生家长攻击，入院治疗。日本东京都今天报告单日新增病例5094例，连续两天超5000例。目前日本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11万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韩国民间团体韩国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近日向釜山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驻韩美军在2017年至2019年间多次向韩国运送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类毒素、蓖麻毒蛋白等剧毒和有害物质，并用这些物质在位于群山、釜山等地的美军基地进行生化实验，危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违反韩国相关法律。案件被告为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及驻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梅拉，法院已受理诉讼。欧盟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欧中经贸合作保持强劲韧性。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上半年，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 20.2%， 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 15.5%。2020年，欧盟与中国货物贸易在疫情中逆势双向增长，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日前表示，24号开幕的东京残奥会依然面临巨大的防疫压力，他希望所有参赛者不要对疫情掉以轻心。国际残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将商讨解决包括是否允许观众入场观赛在内的多个重要问题。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